期待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关云长，知身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应该说呢，这李通还是非常自信的，敢做出这样的预测，刘氏当兴，李氏为辅。如果真印证了这句话，那他至少是国之帅才。可是要实现李氏为辅，就必须得找到刘氏当兄中的这位姓刘的带头大哥。他就开始琢磨了，琢磨来琢磨去，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。他的堂弟李毅平常跟李通最好，眼看着李通一天天的爱恋，最后都变成宅男了，心里着急呀，又没法说。一天呢，敲门的李杰都免了，李毅直接就冲进了李通的书房，一把拉起李通的手就往外走。李通慢条斯理地放下手，抖了抖肩膀，问他这是干嘛呀。李毅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刘秀。刘秀和李通就这么相识了，两个人通过中间人李毅对彼此介绍之后，李通给刘秀的见面礼很特别，是一把亮晶晶的刀。刘秀很自然的就认定这是一把有收藏价值的宝刀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担待不起呀。这刀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李通是面露凶光，跟先前的文雅厚道判若两人，说着他右手舞了个剑花，就直朝刘秀刺了过去。刘秀大吃了一惊啊，一个侧身躲了过去，就问他：“兄台，这是何意？你大哥刘演杀我哥申屠臣，我现在杀你，算是两清了。”说着，他就向刘秀是连刺了三剑。刘秀是长叹了一声啊：“罢了，申屠臣真是你的哥，那血债血偿。”今天我就成全了你，咱们刘李两家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吧。当下他把眼睛一闭，站在那儿也不躲李通的剑了。李通没料到刘秀会这么干脆利落，也不忍心再下杀手了，但是手中的剑已经刺出去了，收不回来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他觉得虎口一麻，手中的短剑掉在地上了。哥，我听说刘演乃光明磊落的英雄，当年错杀申屠臣，只因申屠臣枉为名义，见死不救啊。李毅说着看了看刘秀，然后看着李通，秀哥忠厚仁慈，你怎么就忍心下此毒手？李通听了就愣愣地站在那儿。是啊， 申屠臣虽然和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但是自己那兄弟的为人他是知道的，眼里边只有钱，没有一点人情味儿。如果病人没有钱呢，他就算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也无动于衷。当年刘演的父亲刘钦从长安回来染上了重病，刘演登门求申屠臣帮忙治病，申屠臣呢就是不肯出手相救，结果导致他的父亲含恨而死。一怒之下，刘演就砍了申屠臣的脑袋。李通当时就要找刘演报仇，但刘演一家很快就搬走了，李通就没能过去。李毅的这番话说到他心坎上了，李通的脸色慢慢的缓和下来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他看着一脸稳重颇具大将风度的刘秀，突然想起谶纬当中的言语了，兴奋地拍了拍脑袋。刘氏当心，莫非指的就是刘演兄弟？他为自己的发现感到很惊喜，突然间就跪在刘秀的面前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望兄台原谅泽哥。刘秀被他前后不一的举动弄得是云里雾里啊。当年父亲死的时候他才九岁，申屠臣的事儿他只是略有耳闻，但各种缘由大哥刘演一直都忌讳不谈。他现在知道事情真相之后也是唏嘘不已，再想到父亲的冤死自然不免伤感。在关键时刻，李毅又开始说话了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兄台难道甘愿一生隐于山野之中，不使凌云之志，不斩九凤之怨吗？是啊，刘秀现在已经28岁了，他何尝不想干一番大事业，早一点功成名就，然后风风光光地去向阴丽华提亲，用10抬大轿把他娶回家来。可是呢，纵观天下形势，举事的时机还不成熟，所以他宁愿选择跟庄稼为生，与田地为伍，与耕牛为伴。月躬耕于龙母兮，无爱无庐；聊寄傲于秦书兮，以待天时。刘秀早已经运筹帷幄，心怀天下，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，一个可以龙啸云天的机会。如今天下早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各地的革命军多如牛毛，而此时南阳最有钱最有名的李氏兄弟愿意配合他支持他，这不正是革命的最佳时机吗？刘秀和李通一番交谈，恩仇早已经烟消云散，两个人很快就推心置腹了。三个人密谋了一番，达成了共识，要共同举事。随即设计方案马上就出炉了，在立秋日都市那天，劫持前队大夫何叔征，号令大众。在汉代啊，各郡每年要举行一次都试，满23岁的男子都要在郡中服役一年，进行射御、骑驰、战阵等方面的训练。都试是对他们进行考核，在每年8、9月的立秋这一天举行，由郡守主持，都尉还有各县的县令、长城、卫都都要参加。选择这个日子举事呢，有出其不意的效果。客观的评价，他们的计划相当完美和周密，如果计划成功了的话，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，成功打响起义的第一枪，为以后的革命打下良好的基础。计谋定下了，刘秀终于挺起了胸膛，他不再躲躲藏藏了，他要回老家去拉大哥刘演下水， 共同局势。而李通也挺起了胸膛，他要回南阳了，他也不再当宅男了，他必须安排好家里的老老小小，变卖家财，然后静等革命的到来。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完美，成功似乎就在眼前了。可是呢，革命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，注定要在血泪当中前行，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风雨涅槃呢？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话说刘秀和李通定好计谋之后，就带着李毅到老家去找大哥刘演。刘秀知道大哥的心愿，所以对于局势的事儿，他认为刘演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当带头大哥。可是刘秀没料到，刘演听他兴奋地说完密谋的事情之后，却面无表情，淡淡地来了一句：这是你们商定的事，你们自己去做就行了，与我不相干。刘演说完呢，他又到后院去练剑去了。刘秀就纳闷了呀，这大哥不是一直都想干什么大事的吗？为这个已经磨刀霍霍十多年了，怎么到关键时刻却突然就掉链子了呢？难道是心理素质不过硬，害怕了？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。他知道大哥从来都天不怕地不怕，上刀山下火海也敢走，怎么会怕掉脑袋呢？更何况当今世道混乱，不起来反抗肯定是没有活路的。那么大哥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顾虑呢？刘秀转念一想，不由得豁然开朗。刘家跟李家的仇，虽然他和李通之间已经化解了，但是大哥却还没有和李通化解仇怨呢。于是乎，接下来就该李毅出场了。事实证明呢，李毅这就是李毅，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。很快他就把刘演心里的结给打开了。其实啊，刘演何尝不想早点起事呢？但当他听说这次的合伙人是李通的时候，心里边就凉了半截啊。毕竟当年李通的兄弟申屠臣见死不救的卑劣德性，让刘演很是恼火，所以对他李通的人品也很是怀疑，不敢也不愿意跟他合作。但是听了李毅的真情告白以后，他对李通的看法就改变了，他的大度，他的通情达理都是难能可贵的，这样的人值得合作。于是呢，他很快就和刘秀一起做起准备工作，变卖家财，组织人员。可就在他们忙忙碌碌而在憧憬的时候，却传来了一个噩耗：李通家出事儿了。原来李通自从见到了刘秀之后，就认为他是一个干大事的人，回家之后就开始变卖家产，并且召集了所有亲朋好友准备局势。可他唯一担忧的就是在长安为官的父亲李守，如果不把李守接过来，那么自己局势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他父亲没命的那天呢。于是李通就派了自己的堂侄子李济到长安去解救父亲李守。也不知是从小娇生惯养啊，还是听说要革命过于激动，或是过于紧张，这李济走到半路他就病了。病了倒不大紧，更要命的是没过多久他就死了。幸亏李济事先知道事关重大，还带上了一个随从，好在这个随从不辱使命，替李济完成了传达书信的任务。 在长安当宗亲师的李守本来正逍遥快活呢，乍一听到这样的大事，吓得是面如土色，赶紧找来自己的莫逆之交中郎将黄显。两个人是同乡啊，从小关系就铁，铁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穿一条裤子。一见面，李守也就不再拐弯抹角，直奔主题。哎呀，我儿子要造反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那大人是想反还是不想反呢？黄显成熟老练，在没摸清李守态度之前也不妄下结论。李守长叹了一声啊，反字头上一把刀啊，我在长安可干得好好的，干嘛要去当土匪乱贼呢？可是眼下我这逆子谋反之祸会召集到我的头上了呀，眼前只有赶紧逃离长安才是唯一的保命之策呀。黄显一看李守抛出老底儿了，也就直言说了，非也非也，别人能跑，唯独你不能跑。为什么呀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能跑到哪儿去呀？只怕到头来会落得个抛尸荒野的下场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面对李守的问题，黄显充分发挥他的口才，开始长篇大论，并且教了他三个词。第一个是苦海无涯回头是岸，第二个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，第三个是大义灭亲。眼看黄显没完没了地说下去，李守就赶紧打住了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于是他马上挥毫泼墨，一封洋洋洒洒的检举信就写成了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黄显去办了。王莽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的生气，一怒之下留在宛城的李家被他命令官府人员抓了个干干净净。李家除了李通、李松、李毅三个人之外，大大小小一共64人全都被杀了，焚尸于市，可以说是悲哉壮哉惜哉。杀了李家人却跑了主犯李通，王莽一怒之下李守就要遭殃了。这时候黄显站出来说了，他直言不讳，皇上不能杀李守。黄显拿出检举信来了，他说了，皇上啊，李守知道儿子想造反之后马上进行了检举揭发，并且和李家划清了阶级界限，他这样大义灭亲，皇上非但不能砍他的头，反而要嘉奖他才对呀。王莽一听点了点头，他仔细一想，对呀，有道理，杀了李守那岂不是叫天下人全都心寒吗？可是要不杀他又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于是他就很为难地说了，那这该怎么办呢？他的那个造反的儿子现在还逍遥法外呢，臣愿意压着李守回到南阳，让他劝说李通迷途知返，如果李通不听他的话，那么就证明他这个做父亲的太失败了，不配留在这个世上，到时候让他自刎以谢皇恩就好了。王莽左想右想过了好一阵儿，最后才悠悠地说了，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黄显为李守争得了一条活路，但是在半路之上 南阳太守甄父的一封快递又把他给送上了死路。快递的大致内容呢，是说抓到李家人之后进行了突审，得知了李同造反的详细计划。想当皇上，想夺走我的皇位，呸，也不照照镜子。你们李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不杀光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。王莽的怒火就冲毁了他自己的理智，愤怒也代替了他的仁义，立马就改变了主意，对李家人下达了杀无赦的命令，这其中自然包括李守。黄显刚刚把李守从黄泉路上解救过来，眼看好友又被逼上了绝路，他哪忍心见死不救啊，于是立刻打了一个报告给王莽。报告的中心思想是这李守不能杀。已经被黄显忽悠了一次的王莽是吃一堑长一智，根本就没再给黄显机会，看也不看就付之一炬了，而且加了一条批示，连黄显的脑袋也一道砍了。就这样，李守和黄显一起被押上了断头台。就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啊，朋友一生一起走啊，过去的日子不再有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。北京榜样，就在我们身旁。

如果刘氏家族不当机立断，马上举事，就会重蹈李家的覆辙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原定的计划已经暴露了，不可能再实现。现在只有立马制定新的计划，并且立刻付诸行动，才是上策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刘氏家族会议在特定的时期、特定的地点召开了。主持会议的是刘衍。会议刚一开始，他就进行了宣传鼓动。王莽这个人是个暴君，现在天下百姓被他整得苦不堪言，再加上现在旱灾天灾不断，天要灭亡王莽，这正是我们光复汉室、建立千秋大业的最佳时机。刘衍对自己的这番话是充满自信的，他以为自己抑扬顿挫的发言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共鸣。可哪知道呢，他滔滔不绝地发表完革命宣言之后，众人是面面相觑，鸦雀无声，嘴巴上像被贴了块膏药似的。偌大的会场啊，静得连根钉子掉地上都能听得见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刘衍再度进行了动员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众人还是沉默。其实他们是被刘衍这么直接的告白给吓坏了。虽然他们对王莽早就不满，但是真正到了要他们倾其所有走上造反的道路，他们又都犹豫了。他们都还缺少那么一点点的勇气，还缺少那么一点点视死如归的精神，还缺少那么一点点年少轻狂的冲动。看到众人无动于衷，刘衍的心开始往下沉，原本沸腾的热血在一点一滴的凝固。就在他要绝望的时候，会议门倏的一下打开了，众人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叫。因为啊，这是关系到整个家族生死的大会，因此呢，选择在很隐蔽的地方进行的。而且这个地方是刘衍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秘密建成的，相当隐蔽，没有几个人知道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门忽然打开了，他们自然很惊讶。等见到了来人是刘秀，大家这才放下心来。此时刘秀的穿戴让人触目惊心呢，白衣白裤，头上还戴着一块白布，一副大孝子的模样。刘衍一看刘秀来了，就跟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，但是一见他这身装扮，不由得惊叫了：秀儿啊，娘怎么样了？你怎么这身打扮呢？刘秀没有直接回答刘衍的话，而是威严地环视了众人一圈，脸色凄凉而又悲壮，但眼神中却闪烁出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。众人只觉得他眼中是锐气逼人，都不敢跟他对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兄弟姐妹，人各有志，不必强留。我们兄弟决定举事，拯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大家愿意相随的就留下来，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出去，然后卷起铺盖远走高飞。众人听了全都惊讶不已啊。家族当中的长老刘良代表大家提出了质疑，只怕留下的是死路一条，走出去的才是活路吧。伯伯说的对，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，站起来革命才有活路。李家满门抄斩已经是前车之鉴，难道你还想带领咱们刘氏家族也重走血腥之路吗？李家之所以会遭此劫难，是因为他们保密工作没有做好。既然想举大事，为何又婆婆妈妈？ 当断不断，反受其害。前车之鉴是什么？前车之鉴就是李家，因为定好计划却犹豫不决，大家心里没有统一，走漏了风声，才遭此祸害。前车之鉴就是李通有个愚不可及的父亲，他以为和王莽狼狈为奸就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，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，结果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。前车之鉴已经摆在眼前，大家还要重蹈覆辙吗？刘氏宗族里的刘芷挺身而出，事到如今横竖都是一死，我跟着你干。堂兄刘基也站出来了，对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害，我也跟着你干。是啊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想活命只有造反这条路了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众人都纷纷附和。此时呢，众人的目光都停在了刘良身上。论辈分，刘良在家族中算是元老级人物，现在见众人都赞成革命，脸色由凝重变得轻松起来，半晌才说呀，我刚才只不过想试一下你们举事的决心有多大，现在看来是到了大干一场的时候了。他的话音一落，立马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刘演一看刘秀到来之后，力挽狂澜于既倒，对刘秀是既感激又佩服，拉着他的手正要说话呢，刘秀先开口了，而且是未语泪先流。大哥呀，娘今天下午去世了。刘演一听是一个踉跄，差点就跌倒在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是痛哭失声啊，娘，孩儿不孝啊，未能让你享受一天清福，未能让您看到孩儿大展宏图啊。刘秀九岁就没有了父亲，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呢，全都是自己的母亲给拉扯大的，其中的艰辛就可想而知了。刘秀也一直对勤劳善良朴实能干的母亲心怀敬意，打心里边感激。母亲去世他是心痛不已，可是呢，现在局势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刘氏兄弟强忍着悲痛，决定以大局为重，委托家人安葬母亲，他们要进行革命。帝皇三年十月，刘演和刘秀来不及办母亲的丧事，就打出了革命的旗帜，在南阳冲陵起兵。部队名称叫祝天都部，统帅刘演，亲友团加兄弟大概1000多人。起义的时候，刘秀穿盔戴甲，昂首挺胸，走上了临时搭建的高台之上。就在众人以为他要发表起义宣言的时候，他却在台上吟唱了起来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甲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吟诵之声嘹亮，穿透云霄，歌声婉转，如泣如诉，悠扬动听，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众人在刹那之间都醒悟过来了，原来这是当年高祖刘邦的大风歌。刘氏子弟哪个不曾听过，哪个不曾唱过，于是乎大家就都跟着吟唱了起来。刘演走上台来，带大家唱完了国歌，这才清了清嗓子，高声叫道：高祖当年曾立下邪誓，非刘氏不得称王，非有功之臣不得封侯，否则天下人共诛之。如今王莽贼子篡位， 大家愿不愿意跟随我等一起去诛杀国贼？ 愿意。 众人是异口同声地喊着。刘演唰的一下拔出身佩宝刀，高声大喝： 大风，大风！ 大家全都是拔刀举剑，齐声附和： 大风，大风！ 气氛调动得不错，真挚而又感人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。刘演却并没有马上向附近的乡镇进发，而是去南阳郡迎接两支远道而来的部队，新市军和临平军。谈到这新市军和临平军呢，就得提一下绿林军。绿林军来源于湖北当阳一个叫绿林山的地方，当地农民饿得实在是没有吃的了，就占山为王，进行打家劫舍的勾当。绿林军经历了起步、成长、壮大、衰退四个时期。据说绿林军的起步很富有戏剧性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因为王莽有华无实的惠民政策，再加上天灾人祸，难民无数，饭肯定是没得吃了。于是在荆州一带，当地的难民就跑到田地去挖一种野菜，好不好吃不重要，有没有营养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填饱肚子就行。但是吃的人多了呢，这个东西就成了稀有物品了。有一回，两个人为了争这一棵草就相持不下，这两个人呢都想吃，大家调解无效，有的人干脆就提出来了，就提出你们两位好汉怎么如此好强，就比试一下吧，谁本事高就归谁。于是两个人又是比拳又是比棒，比了七七49招，结果却是棋逢对手，将于良才，不相上下。眼看要是再打下去呀，就得两败俱伤了。围观的众人突然齐声高喊：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两个人就分开了，问怎么了，大家伙都异口同声：怎么的，这所有的野菜都归两位好汉还不成吗？啊，那都归我们，你们怎么办，还不得饿死啊？只有归了你们两个，我们才不会饿死啊。两个人抓耳挠腮半天也没弄明白到底是为什么，只好嘿嘿笑着：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俩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实在是没弄明白。大家伙突然齐刷刷地跪倒在地，就开始拜，大声说了：我等愿听两位大王的调遣。两个人更懵了，我们怎么就成大王了呀？听我们调遣什么呀？大伙说了：这能填饱肚子的野菜呀，一天没人管，流血事件天天就会发生，官府早就不管我们百姓的死活了。两位好汉为人豪爽，本事又高，不如来专管分配野菜。两个人一听，顿时喜上眉梢了。这虽然吃力不讨好，但好歹呀，能让自己呢填饱肚子。于是两个人相互一抱拳，说了些不打不相识之类的客套话，再对大伙拜谢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这就是绿林军的原型。而两位不打不相识的好汉王匡和王凤，理所当然的就成了会长了。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，绿林军的成长期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：春苗拔节，日有所长，夜有所长。你想啊，当时的流民难民无数，突然听说绿林山成立了协管会，赏罚分明，前来入伙的人自然日益增多。壮大期很好理解，因为入伙的人越来越多，远远超过了野菜的繁殖和生长速度。到后来呢， 野菜都成了保护动物，不对，应该说是保护植物了。没有野菜，那就意味着大家伙又得重新过上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生活了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这话在绿林军头领的王匡和王凤嘴里变成了绿林兴亡，俺俩有责。所以呢，他们很快达成共识，拓宽思路，顺应形势，大胆创新，扭转形势。他们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乞丐，别的乞丐要饭，他们这些乞丐呢要命。别的乞丐讨口饭吃就满足了，他们伸手要的是金银珠宝。别的乞丐讨到饭之后立马就走，他们要到钱，慢腾腾的磨蹭，临走的时候还不忘了说了：火点、空子、碾船子、老枪、海翅子、锄头、海海蛙。这都是黑话，什么意思呢？说的是这是有钱人，是个外行，没啥心眼儿，父亲当大官呢，钱多，狠狠地敲诈他。当然了，之所以这些乞丐有这么大的反差，那是因为别的真乞丐，他们呢是假乞丐。就跟现在很多的假要饭的一样，绿林军虽然是乞丐打扮，实际上他们真正干的是打家劫舍的勾当。没办法呀，连野菜都没得吃了，要想不被饿死，要想解决温饱问题，只有伸手向富豪地主们借钱借粮用了。当时的流民难民无数，都处于垂死挣扎阶段，在王匡王凤打出劫富济贫口号之下，纷纷前来入伙。据说他们上山大多有山上兄弟做推荐，如果山上要没有人呢，想入伙还真不容易。你一上山，山上人首先就问了：蘑菇、溜哪路、什么家？嘿，想啥来啥，想吃奶就来了妈，想娘家的人，小孩他舅舅就来了。接着你就得向他们行礼，并且说这么一句话：紧三天慢三天，怎么看不见天王山？那个人就回答了：野鸡闷头钻，哪能上天王山？你就得说：地上有的是米，喂呀，有根底。那人又问：拜见过阿妈了？你又得说：他房上没瓦，非否非，否非否。那人再问：晒的晒的。你就得说：一座玲珑塔，面向青寨，背靠沙。这么一问一答呀，一路上你只有滴水不漏，他们以为你是同伙介绍的，才会带你去见王匡和王凤。王匡王凤也不是吃素的，还要进行最后的资格审查，劈头就是一句：天王盖地虎。你立马就得回答：宝塔镇河妖。只有这么流利的对答，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，从而顺利的入伙。当然了，也有对他们的黑话一无所知的，那就看你的应变能力了。如果你能这么回答呢，红黄白绿紫，绿林最逍遥，这也能够顺利的上山入伙。最高峰的时候，小小的绿林山上竟然拥有众数十万人，当真可以用浩浩荡荡、草木皆兵来形容。按理说，绿林军因为顺应形势，打出的又是当时民众最期盼的口号：有衣同享，有饭同吃。这只来自民间的绩优股呢，应该很有发展前途的。可是很快绿林军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打击他们的不是王莽的官兵，而是自然灾害。你想想啊，绿林山发展最高峰的时候已经有几十万人，这山虽大，